留恋边的灯灯放大胆一步一步对的 水或土，绿荫护苍生。 勇儿，勇儿，勇儿将军，大成兄弟， 看不着。 大成兄弟， 谁就装不认 你？蒙尘罢命，如今依然是战士的模样。 蒙下捐躯赴国愿，敢教日月换新天。 至今梦里有杀敌，不叫列强同将团。 不叫列强同将团， 不叫列强同将团， 不叫列强 同将团。 好过不叫列强同将团。 听众朋友，由河北迁安市红影评剧艺术团演出的评剧《戚继光》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听众朋友，今天请您欣赏北京京剧院青年演员演唱的节目。 董媛媛、蓝山等名家的传授，在梅派的演唱上呢进步很快。请听董媛媛演唱的《洛神》。